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。 1957年10月，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，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。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，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，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、军事活动、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，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2016年9月15号，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。10月19号，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。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。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，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。作者刘进军，主编陆永祥，演播文天。 每一次发射，每一次太空飞行，都充满危险和快乐。美国首次太空对接是一个故事，一个传奇，更是一首史诗。正是宇航员的坚强意志和宏伟壮举，为美国做好了登陆月球的准备。1965年，美国宇航局制定第二个载人航天计划——双子座计划，打算进行舱外活动、轨道机动和交会对接等太空活动。而双子座6A 号与双子座7号飞船的太空对接，是美国宇宙飞船的第一次太空约会，同时创造了宇航员在太空生存近14天的最长纪录。1965年12月4日，双子座7号飞船指令长博尔曼和飞行员洛弗尔首先飞上太空。5天后，双子座7号飞行在300千米高度的圆形轨道上。这意味着飞船可以在轨道上至少100天不下降，有足够的时间等待空间交会。一天，一只急尿袋裂开，尿液立刻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圆球，像气球一样漂浮在飞船里。两位宇航员到处抓捕浮球，但宇航员一动，浮球就跑；宇航员不动，浮球就停在眼前。二人忙得不亦乐乎。1965年12月12日上午，宇航员希拉和斯塔福德坐在双子座6A 号飞船里。随着0号指挥员一声令下，火箭发动机应该启动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喷出耀眼的火焰，但火箭静悄悄的，没有向上起飞。指挥员吓出一身冷汗，急忙终止发射。根据发射程序，一旦点火，哪怕飞起来一点点，火箭都可能倒塌和爆炸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宇航员应从飞船里弹射出来，在几百米外降落，不然将舰毁人亡。幸好火箭没有离地，也没有爆炸，有惊无险。晚上，工程师检查了火箭发动机，发现一只塑料盖堵住了气体发生器的出口，这是无意遗留还是故意放进去的呢？1965年12月15日上午， 双子座 6A 号飞船终于升空。在飞行第四圈时，双子座 6A 号只落后于双子座7号434千米。第五圈时，希拉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，开始以为是小天狼星，飞近了才发现是双子座7号。斯塔福德不由得欢呼，天哪，他就在前面。双子座 6A 号渐渐靠近双子座7号，偏了，歪了，靠近点，再靠近点，咔嚓，美国首次太空对接成功。接下来的近五个小时，两艘飞船多次分离和对接，以前后相距30至90厘米的距离飞行，保持很好的位置。由于睡眠时间临近，双子座 6A 号慢慢飘到16千米远，防止发生意外碰撞。太空好像是游乐场，双子座 6A 号宇航员斯塔福德吃惊地通报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在显示器上，一艘飞船从北到南，可能在极地轨道上。一、二、三、八，一共八艘飞船，看起来飞得很快。宇航员穿着圣诞老人的红衣服，天哪，原来就是我们自己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同时，圣诞歌曲《铃儿响叮当》的旋律和一只小铃铛的声音轻快地响起，原来是著名的美国史密森学会送给宇航员们的圣诞惊喜，一段动画片。史密森学会声称，这是太空中的第一首乐曲，也是第一次在显示器上传送动画片。双子座7号飞船上的博尔曼和洛弗尔在太空中待了近14天，围绕地球206圈。各种太空试验都做得十分完美。双子座7号飞船因此获得了美国宇航史上最长太空飞行的记录。 航天、太空探索、星际旅行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。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，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，但失败乃成功之母，失败也是一种伟大。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。 太空探索是沾着鲜血和死亡书写的传奇，但失败和死亡都不能阻止人类探索太空。为了在太空竞赛中击败美国并第一个登上月球，苏联必须勇往直前。联盟一号飞船惨剧永远载入航天史册和教科书，并警示未来航天。1967年4月23日，苏联第一艘联盟号宇宙飞船联盟一号从拜科努尔航天中心顺利发射。它的任务是与联盟二号飞船对接，交换宇航员，然后返回地球。这是一项重要的世界航天记录。飞行到第二圈时，联盟一号宇航员科马洛夫报告，飞船左侧太阳能帆板没有打开，电源供电不足，飞船处于不规则飞行中。随后飞船故障进一步加剧，到第13圈时，自动控制系统完全失效，手动控制系统仅部分有效，机动和方向失控，事故发生了。为了拯救联盟一号和科马洛夫，苏联宇航专家立即修改飞船任务，并准备发射联盟二号飞船，在太空对接联盟一号。宇航员将出舱进行太空行走，固定联盟一号太阳能帆板。不幸的是，当晚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生雷暴， 联盟二号发射任务被迫取消，否则联盟二号飞船将展开一场震惊世界的太空大救援，创造一项航天历史记录。当联盟一号飞船飞到第18圈时，科马洛夫准备驾驶飞船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，但是操作和稳定系统明显发生了困难。科马洛夫的生死牵动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心。当时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诉科马洛夫，祖国为他感到骄傲。第19圈时，科马洛夫利用手动控制让飞船进入返回轨道，不料事故再次发生。1967年4月24日3时23分，科马洛夫飞行了一天2小时47分，联盟一号飞船与返回舱分离。返回舱按返回轨道降落到离地面10千米高度，应该打开主降落伞时，地面飞控人员听到科马洛夫焦急的报告，主降落伞没有打开。由于设计缺陷，主降落伞没有展开。返回舱变成一只烈焰四射的铁球，以每秒40米的速度直坠，撞击在苏联奥伦堡东南部的荒原上。返回舱发生爆炸并燃烧，当地农民纷纷尝试救援，但科马洛夫上校当即死亡。下降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永远不得而知。宇航专家这样设想，由于轨道机动或者在进入大气层过程中，返回舱出现旋转，降落伞的伞索纠缠在一起，在打开降落伞时不能展开。返回舱拖曳着变成一条飘带的降落伞直接撞击地面，摔成铁饼，造成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飞行死亡悲剧。宇宙飞船起飞和返回地球时最容易出危险。起飞时，宇航员要经历剧烈的加速度，冲破地球引力的超重，忍受惊天动地的噪声和震动。入轨后，宇航员要忍受失重，返回舱重返大气层时要穿越黑障区。这次事故与死亡给航天专家敲响了警钟。之后，联盟号飞船安全飞行45年，共120个航班，成为世界上最安全、最可靠的载人宇宙飞船。一个强悍的身影，一种力量的象征，更是一个人类科技的传奇。土星五号火箭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登月任务，让人类从地球到月球之旅闪耀着一连串光芒，并在世界航天史上书写下光辉篇章。月球从此不再遥远。登月必须有一枚好火箭。土星五号作为火箭史上最高、最重、推力最大、运载量最大的运载火箭，是人类唯一一种超越低地球轨道的运载火箭。1967年11月9日，第一枚土星五号火箭发射。1969年7月16日，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飞往月球。当阿姆斯特朗第一个踏上月球，美国终于在人类登月竞赛中取得了胜利。其中，土星五号火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土星五号发射能力非常强大，第一级火箭装有2075吨液氧煤油推进剂，推力3400吨，也就是说，第一级火箭能够把近70节满载货物的火车送上太空。第二级火箭装有450吨高能液氧和液氢推进剂，推力525吨。第三级火箭装有106吨推进剂，推力100吨。土星五号火箭黑白相间，有36层楼高， 比美国著名的自由女神雕像还高18米。发射时，火箭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，震耳欲聋，浓烟笼罩整个发射场。远在10000米以外，人们都可以感受到气浪的震动，看到地面的小石子在微微颤动。从1967年9月到1972年7月，土星5号火箭共进行13次发射，其中7次发射阿波罗登月飞船，6次成功，先后将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。无论怎样评价，土星5号火箭给任何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一样的，震撼。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，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，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，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，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。 苏联要来一次漂亮的太空双人舞。在几百千米的太空，两艘联盟号飞船太空对接。当时三名宇航员乘坐一艘飞船上去，其中两名宇航员在太空飘进另一艘飞船并回到地球，另一艘飞船独自返航。不料死神降临了。1969年1月14日，苏联宇航员沙特罗夫乘坐联盟4号飞船飞上太空，同时宇航员沃雷诺夫、叶利谢耶夫、赫鲁诺夫三人乘坐联盟5号飞船也飞上太空。两艘飞船相互靠近，利用自动装置实现对接。最后叶利谢耶夫、赫鲁诺夫飘进联盟4号。1月17日，联盟4号飞船带着两名宇航员首先返回地面。第二天，沃雷诺夫独自驾驶联盟5号飞船返航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在打开制动发动机前出现第一个问题。此时，沃雷诺夫应当看到浮动的地球，并弄清楚飞船是否运动，是否处于正确的位置。如果飞船没有处于飞向地球的位置，打开发动机不仅不会制动，而且还会加速飞离地球。那样，宇航员就要永远待在太空中了。沃雷诺夫又发现，由于轨道错误，飞船比预定时间提前进入夜间。由于看不到地球，不能用肉眼确定飞船的位置和方向是否正确，沃雷诺夫只好放弃降落，再转一圈。飞行指挥中心建议他再转一圈时人工调整飞船方向。沃雷诺夫轻松地做到了，发动机按时启动，联盟5号终于飞向地球。6分钟后，返回舱就要脱离轨道舱和服务舱时，沃雷诺夫突然听到头顶上一声巨响，只见舱口上面的横梁弯曲，舱口出现了缝隙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舱内气压迅速下降到极度危险的100毫米汞柱。更可怕的是，沃雷诺夫突然又从观察窗里看到耸立的天线。见鬼，返回舱没有脱离庞大的服务舱，他们还缠在一起。如果不分离，沃雷诺夫进入大气层必死无疑。进入大气层之后，沃雷诺夫发现飞船竟然头朝下翻过身来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他从观察窗里看见一道火光，顿时舱内冒出黑烟，充满焦味。飞船在旋转， 沃林诺夫一会儿看到太阳，一会儿看到地球，一会儿又看见太阳。突然又响起爆炸声，飞船旋转得更快了，陷入火焰的包围之中。沃林诺夫想与地面联络，向亲人和同事们告别，这次没有完成任务，来生再当宇航员，但是通信中断。在最后一刻，烈焰和爆炸终于烧断返回舱和服务舱的连接，二者成功分离。沃林诺夫发现返回舱平稳了，也转过身来，但还是烧穿了隔热层，舱口也融化了。返回舱以超过人体极限的重力加速度进入大气层。当离地球还有90千米时，沃林诺夫听到啪啪的响声，快接近地面了，降落伞应该打开却没有打开。沃林诺夫担心之前飞船旋转时伞绳缠在一起，伞顶不会张开，返回舱将像石头一样重重地砸向地面。这一次他太走运了，伞绳虽然拧了，但顿了一下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转，降落伞终于打开了，结果沃林诺夫安全返回地面，只撞破了下巴，崩掉几颗牙齿。此番前所未有的降落和惊心动魄的返回，都是在严重超负荷和疯狂旋转中进行的。但医生检查沃雷诺夫的身体，发现非常正常，不禁感到惊奇，人体怎么能够承受这一切呢？为什么没有出现脑溢血呢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，作者刘进军，主编陆永祥，演播文天，编辑天时张璐。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愉快地享受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笑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有这么一天，滑雪爱好者米勒先生又来到了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滑雪圣地，一到山上他就径直走到了他已经住惯了的一个旅馆。一进门之后，旅馆服务员马上迎上前来，非常热情地对他说道： 米勒先生，您这次还要住在上次您住的那间房间里吗？ 是的，还跟上次一样。 那您的早点和晚饭还是跟上次点的一样吗？ 当然了，一模一样。 啊，好的。那如果您这次又把腿摔断了，您是不是还想让我们把您送到上次那家医院呢？ 乔治先生，他欠了一屁股债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位债主的来信。 乔治先生，请您不要做出这种让人瞧不起的事情来。 收到了这封很不客气的信之后，乔治先生并没着急，他写了封回信。 尊敬的先生，我每个月月底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账单放到一个木箱里，然后抽出其中的六张账单还清债务。如果您真的没有耐心等下去的话，那我完全可以马上取消您的抽奖资格。 有一天，在鲁尔街区的一家干洗店里，一位顾客正在冲着干洗店老板发脾气。 你们把我的衬衫弄丢了，现在还好意思找我要钱，你们简直是没天理了。 听到顾客的话，老板解释道： 你说的没错，先生，你的衬衣确实是被我们洗衣店的店员给弄丢了。不过我要提醒您的是，关于洗衣服的钱嘛，您一定要付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您的那件衬衣是在我们洗好了之后才丢的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有这么一大药房啊，这天药剂师啊出去办事儿去，回来呢他就发现本镇上的大胖子霍利正站在这药房的柜台前面，特别安静的看着店里的伙计。这药剂师觉得挺奇怪，又小声把伙计叫过来问他： 嘿，那个大胖子霍利，他从来买药都非常利索，今天他这是怎么了？ 伙计大道： 他刚才来咱们药房要买点止咳的药，您不在，我看他等得着急，我就给他随便开了点非处方药，他当时就吃下去了。 说实话，这伙计就把刚才给大胖子霍利开的那药瓶拿给了药剂师看，这药剂师一下就疯了。 什么？你这个笨蛋！你看看，你给大胖子霍利开了整整一瓶的泻药。 听了这话，伙计有点害怕。不会吧，药剂师先生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您看他现在一点都不咳了。 此时，药剂师气得满脸通红。 是，他是不咳了。你这个笨蛋，他现在是不敢咳嗽了。 小汤米这天在晚饭之后啊，又吃了好多的饼干。这一次，当他从厨房里又拿出一袋饼干准备吃下去的时候，被爸爸拦住了。 你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，你已经吃过晚饭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再这么吃下去，你的肚子会爆炸的。 小汤米不以为然地回答道： 没关系，爸爸，我吃饼干的时候，你完全可以躲远点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在一所小学里，这天老师问同学： 同学们，当苹果被摘下来以后，它到底能够存放多长时间呢？ 小汤姆回答了老师的问题： 那可不好说，这主要得看摘苹果的人胃口怎么样了。 写的那一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，胖姑娘安娜和另外一个胖姑娘玛瑞亚在街上相遇了。不过这次相见让安娜有些吃惊。 哦，玛瑞亚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瘦了？原来我和你不都是一样胖的吗？ 玛瑞亚回答道。 是这样的，安娜，前些日子我刚买了三台健身器，太贵了，所以这三个月里头我一直节衣缩食，然后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 话说有这么个马克先生，他这一天呢突发奇想，想回家顺道去超级市场啊，给自己太太买束花。排队付钱的时候呢，这马可先生是站在三位女士后边，先是排在最后的那个女士把他让前头去了，接下来排在第二位第一位的女士也都把马可先生让到了最前头。这马可先生顺理成章的先到柜台前结了账，买了花，心里还暗自高兴呢。可就在他结账的时候，他突然听了他身后那仨女士开始议论了。 太太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 没错，一定要让他先买。 那是当然了，他要是等烦了，那以后他可能就不会再为我们这些女士买花了，你们说呢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住在乡下的老妇人请给她送信的邮递员为她读儿子寄来的一封信。这位邮递员呢是非常吃力地辨认着信上那些七扭八歪的字，开始这样读道： 亲爱的妈妈。 听到这儿，这位乡下老妇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她一边笑一边自言自语道： 你瞧我这孩子，他还是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，一说话就结巴。 话说小雷卡的妈妈呀，为了赶时髦，在耳朵上穿了俩耳洞。只有四岁的小雷卡回家看到了妈妈那俩耳洞，马上问道： 妈妈，你的耳朵穿了洞是吗？ 是的，孩子。 那已经很疼吧？ 有那么一点疼，不过马上就会好的。 那医院的医生是用打针的针头给您的耳朵穿的洞吗？ 哦，不是的，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枪。 真的吗，妈妈？那他们是在多远的地方开枪打你的呢？ 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哈尔维群岛的一家妇产医院里，一些政界的上层人物正在围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各抒己见。 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肯定会当将军，你们看他踢脚的动作多么有力。 不，依我看，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是个成功的银行家，你看他拳头攥得多紧啊。 那你们说的都不对，照我看，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议员的。 你胡说，为什么会成为议员呢？ 你们看他的裤子都尿成什么样了，哎，看你看他的脸上，他的笑容还是那么自然。 话说有一次啊，科尔镇上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去看医生，到了诊所之后，她跟医生说她自己耳朵里头好像有个东西。这医生呢就给老太太做了很详细的检查，检查完了之后，他对老太太说道： 夫人，我看您的耳朵里好像是长了个黑色的瘤子。 你说什么，医生？ 我是说夫人，您的耳朵里好像长了一只黑色的瘤子。 听到医生的话，老太太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恍然大悟地说道， 哦，对了，谢天谢地，医生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那是我的助听器。 话说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乡间酒吧，这天有一个人一脚就把酒吧的门给踢开了。进来的这个人是个风尘仆仆的牛仔，而且脸上一堆横肉。进来之后他就冲酒保喊道， 你给我拿30瓶威士忌，然后把酒倒进那个大木桶里。 酒保唯唯诺诺地说道，好先生，我这就把酒倒到木桶里，然后您看我还能替您干点什么呢？ 然后你把桶拿到外面去，把那些酒给我的马喝。 好的，先生，我现在就办。那您喝点什么呢？ 听了这话，一脸横肉的牛仔很不屑地说道， 臭小子，你想害死我吗？我骑马的时候从来不喝酒。 虚度时间。 悲欢，谁也不能逆转，且珍惜美梦一场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Thank you.